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8月30号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开创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全文。网站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